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辉煌六十年，风雨同纪念。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与您一同穿越怀旧之旅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辉煌六十年当中，有太多的往事值得我们去回忆和纪念，有太多的经典值得我们去重温，跟随着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一同来怀念吧。时光倒回到1962年，在这一年当中，很多新时期的变化被搬上了大荧幕，比方说新时期农村妇女的思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电影《李双双》就是讲述这些变化的经典之作。李双双泼辣正直，甚至会主动找到领导揭发自己丈夫的错误。下面呢，咱们来欣赏电影《李双双》当中，李双双到公社找老支书，意外遇到了刘书记，便向他揭发了丈夫错误的那个精彩片段。 刘书记，我认识你。 你是？ 我是孙庄的，我叫李双双。 哦，李双双同志，我知道你，你是来找我的？ 不是，啊，找你也行啊。 有什么事？ 都写在上边了。 好，坐吧，坐吧。你们那儿评工计分搞得怎么样？ 群众可拥护了。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你看。 啊，评工计分真正好，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哎，孙友，还有金桥。哎，这个孙喜旺不是你爱人吗？ 是啊，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是他给记的工分。不过刘书记啊，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心秤。 什么？ 没有心性的秤，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耳朵跟着软，懂吧？ 啊，懂懂。 哼，孙友可不一样，他可不是无产阶级。 哦， 入初级社的时候他们家还有大骡子大马呢。 哦， 啊， 我懂了，我懂。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双双同志，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我 比如说加强宣传，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双双同志，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 不是，人家说我嘴太快。 嘴快？那要看怎么个快法。要是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是要敢想敢说，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嘴就应该快。 哟，可我们那口子啊，老是这跟我吵架呢。 哦，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李双双》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根据小说《李小双小传》改编而成的作品上映之后，立刻引发了广大群众的反响。很多观众都在猜测，李双双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生活当中的原型呢？其实这个故事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李准就吸收了广大新时期农村妇女的特点，所以说呢，那个时期的每一位农村妇女都有可能是李双双。最初这部电影起名为《喜旺嫂子》，但是在拍摄过程中，导演鲁任觉得电影的主角毕竟是李双双，电影的名称却用李双双的身份来命名不太妥当，在上映前最终将名字定名为了李双双。在1962年，除了这部影片之外，哥俩好也反映了新时期思想的变化。影片中的这对孪生兄弟，陈大虎稳重老实，二虎活泼单纯自由散漫。二虎不仅和大虎偷偷地调换武器，还误将军长当成了炊事员，随便拿着军长开玩笑，并硬要和军长换领章。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下影片中的这个精彩片段。 你定这个五好计划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同志们说我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兵。我想赶快完成五好条件，争取成为一个真正的兵，将来好像咱们军长那样立功当英雄。 其实啊，你们军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老洪，你这可是太不虚心了。 怎么？ 人家从前是红一连连长，现在是军长。 军长又怎么样？军长就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不然还算什么军长呢？对不对？ 老洪啊，你还真有点理论呢。哎，老洪，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像我们军长那样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呢？ 这个啊，个人的情况不同，要靠自己来决定啊。 有了，我想打今天起每天为群众做一件好事，你看行不行？ 我看可以。 那我马上把这条加上去。 对， 老洪啊，你可是太好了，咱俩交个朋友好不好？ 行啊。 好，你等着。老洪来。 哎，我不要。 哎，拿泥壶搁火一烧可香着了。哎， 还是拿到你们连里伙房啊去改善生活去吧。啊， 行，老洪啊，那我帮你挑。来来， 哎，不不不不。 哎哎，老洪，怎么咱俩的领长不一样啊？你瞧你这个还用丝线坠上去的。那你瞧我这个。 这个呀，上级发给我呀，他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我可不走运。发了一颗这样的。老洪啊，咱俩换换。 换换啊。行 行。哎， 不过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来，你要是掰得过我呀，我就换给你，怎么样？ 这还不容易啊。来来来来来 来来。 哎哎哎，这来 这 儿这 儿。哎，行。哎，怎么样？哎哎哎，怎么样？你输了， 你还真不简单呢。老洪啊，那咱俩还是换换。 哎，你输了。 换换， 你看你输了吗？吵坏了。 二虎，你干什么？你 跟老洪换个领章。 要换领章。 哎，吵坏了。二虎， 哎，二虎， 哎呀， 二虎，吵坏了！ 报告军长同志， 啊， 那， 哈哈哈 哈！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怎么样，领章不换了？ 老洪啊， 哎， 报告军长，你的大，我的小，不换了。 好，领章不换了不要紧，咱们俩的朋友可是交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可主动来找我谈啊。哎，咱们可别忘了这一条啊。 放心吧军长，我保证照着做。 好，我可听你的好消息了。 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哥俩好当中的精彩片段，影片是根据索云平的话剧《我是一个兵》改编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当中陈大虎、陈二虎都是由张良一个人来分别饰演。虽然当时的电影拍摄技术条件并不成熟，但是哥俩好的制作还是很精良，很多观众甚至都以为张良真的有个孪生兄弟。张良成功地表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个性，也是让他夺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的荣誉。而同样走喜剧路线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也在这一年和观众们见了面。 小组长开会， 大家做广播声， 大家大家打，小组长开会。 喂，坐广播车。 没工夫 锻炼，为你自己好。哎， 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 你这是虚胖。能能能能 能能什么？我虚胖？ 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虚胖吗？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三五百斤没问题。 算了， 别给 他， 你别 提 锻炼操吧。 大家做广播操啊！大力士不肯去操，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大力士，走啊！ 干嘛？ 广播操。哎，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 我做广播操，非得你教，你教。 今天就是我教。 啊，你叫。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当中的精彩片段，这是谢晋导演1962年出品的一部以全民健身为背景的喜剧片。而这部影片中的全民健身也引领了一股风潮，尤其是那一句“小组长开会”，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在1962年《锦上添花》上映，这部喜剧影片带给了观众很多笑声，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却并不轻松，最大的困难就是演员们基本上都吃不饱。据说当时为了剧情需要拍摄，制作组就买了一篓小螃蟹，拍完之后就给蒸了，每个人只能分到一小只。老解决的扮演者赵子月就偷偷的把螃蟹收起来，晚上给家里头带回去了。除了赵子月之外，韩飞、林远等人也在电影当中有着出色的表演，尤其是韩飞饰演的段志高创作歌曲那段，狗熊进来了他都没看见，甚至还要教狗熊唱搬木头。下面呢，走进电影《锦上添花》中，重温这个精彩片段。 搬木头，搬木头，嘿，大家起动手，都来抬头来搬木头，大家去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搬呐，嘿打。 哎呀，踩不上点儿，是先迈哪步啊？ 嘿搬木头，大家去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打。 哎，我说，这什么时候你还哄他玩？ 嘿搬木头， 都乱了套了。 去努力， 你来吧。 啊。不啊， 志哥 啊， 你先歇一会儿，我来试试。 哎哎，同志们呐、啊， 哎呀， 哎，抬起来呀，抬起来呀， 哎哎呀，哎呀， 哎，有了有了， 哎呀， 有了， 哎呀， 有了有了， 哎呀， 有了， 哎呀。 太阳一出来放金光啊，抬起这木头往车上撞啊， 有了有了，哎呀， 这一颗木头哎出又远啊，又盖那个楼房是又倒船啊， 有了，哎呀， 哎，秦广播你要当心啊，别踩前边那脚了后跟啊，嘿嘿 嘿嘿，呀了呀了，嘿呀呀了， 嘿呀， 出来照四方啊，唱起这汉歌喜洋洋啊， 有了有了，哎呀， 这一颗木头来扎二唱啊，送给姑娘戴 又乐飞呀， 油菜开花黄又黄 呀， 天上真的下牛郎 呀，又乐又乐飞呀， 韭菜那个开花是一根棍儿啊，你们俩人是这么一对儿啊， 又乐 去你吧， 哎 丫头， 哎呀，这么劲儿 的，志哥， 快摇， 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声音。哎 呀，呱呱叫了， 哎呀， 请广播了。 志哥，我给你泄个密，汤队长他们队上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个废电滚子。 哦，太好了，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啊？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啊，注意保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诸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娱乐文艺的辉煌六十年。在1962年，电影荧幕上还有很多英雄人物被塑造出来，比方说影片《家务风云》当中的邓世昌。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历史影片，拍摄难度相当大，导演林农精心构思，李默然、王秋颖、蒲克、庞学勤和周文斌等大腕通力合作，使得影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说当初在筹备之时，导演林农为了能够展现邓世昌的那份浩然正气，特意找来的话剧演员李默然，看中的就是他身上的话剧舞台经验，能够演出邓世昌的深沉和凝练。尤其是在邓世昌决定率领自己的致远号与敌军的船只同归于尽之前的那段台词，更是充分展现了邓世昌的民族气节。当然，这也得归功于李默然多年的话剧经验。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影片《家务风云》当中的这个片段。 全体水手前甲板列队， 每个人 连弟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禀报邓大人，一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是。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吧。 去吧。 是。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开炮，放！ 左满舵，马舵左。开进去急救。 是。是来拼命的。 哦， 再不转舵就要撞上了， 开炮啊！ 太近了， 转舵，转舵。 甲午风云当中的精彩片段了。除了历史英雄人物之外，电影幕上还活跃着咱们平民百姓，这就是地雷战。严格来说，这部影片最初是作为军教片来拍摄，拍摄过程中为了加重影片的真实感，导演还请来了专业的军事顾问、军事指导，由这些军事指导亲手教演员们如何制造水雷等等。下面为您送上影片地雷战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盘点。在耳边的正是影片《地雷战》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在1962年，还有一部经典影片咱们不能不提到，这就是粤剧电影《红楼梦》。喜欢粤剧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粤剧表演艺术家所扮演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拍摄《红楼梦》之时，电视剧版的陈小旭和电影版的陶慧敏都曾经向这一版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取过经。下面为您送上这段经典的唱段，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来自徐玉兰和王文娟。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剧影片《红楼梦》当中的唱段《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来自徐玉兰和王文娟。同样在1962年还有一首歌曲问世，这首歌曲叫做《情深意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怎么记得这首歌曲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选曲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不是在1964年上演的吗？没错，其实这首歌曲在1962年就已经问世了，原本是舞剧《红楼》当中的插曲，后来就被选进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好了，看一看时间，咱们上半段旅程马上就要跟您暂告一段落了，就送上这首《情深意长》吧，来自于邓玉华的演唱。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稍后见。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娱乐文艺辉煌的六十年历程。在1962年，一首《马儿啊你慢些走》被广为传唱。那么这首歌曲在当时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那还是在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来到了西双版纳中进行短期的采风活动。美丽的西双版纳的景致和人们向上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极大的感染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便写出了一组西双版纳诗抄，这其中有一首短诗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大家送上这首马玉涛演唱的经典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各位头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姑娘的歌声伴奏。